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很难求之于自身，但要想在别处得到则不可能。上福尔。引言。在这本书里，所谓人生的智慧含义完全是形而下的方面。人生的智慧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如何尽量称心愉快地度过一生这样一门艺术。关于这方面的教诲在哲学上可称为幸福论。因此这本著作教导人们如何才能享有幸福的生存。而这样的幸福生存，从纯客观上审视，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冷静缜密的思考，因为这里涉及主观的判断，都可以定义为肯定要比非生存好。既然幸福生存是这样的定义，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依恋这一生存，就是因为这一生存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我们渴望看到这一生存能够永恒的延续。至于人生是否或者能否与如此定义的生存相吻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哲学已经清楚无误地给予了否定的答案，但哲学上的幸福论对这一问题却预设了肯定的答案。幸福论的这种肯定答案是基于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我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第49章已遭到批判。但要完成诸如幸福论一类的著作，我就只能放弃更高的属于形而上和道德的审视角度，而我真正的哲学本来就是要引领人们进入这样的审视角度。因此我在这本书里所做的议论，只要是从平常实用的角度出发，并且保留着与此角度相关的谬误时，那么这些议论就确实经过了折中的处理。因此原因，他们的价值就只能是有条件的。其实 eudaimonology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委婉词。另外这些议论还说不上完整彻底，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所讨论的主题难以穷尽，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要全面讨论这个主题，那么我就只能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就我的记忆所及，卡丹努斯本颇值一读的《论逆境及目的》与我这本箴言书大同小异，它可以作为我这本书的补充。虽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第一部第五章里掺进了简短的幸福论方面的论述，但那些只是老生常谈。我并没有利用这些前辈的著作，因为汇集别人的话语并不是我的工作。况且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书中的观点就不能一以贯之，而观点的连贯性却是这类著作的灵魂。当然一般来说，各个时代的智者们都说过同样的话语，而愚人们，也就是各个时代数不胜数的大多数人，也做着恰恰相反的同一样事情。因此伏尔泰说过，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